落叶。残月像一片薄冰，飘在沁凉的夜色里。你送我回家，一路轻轻叹着气，既不因为惆怅，也不仅仅是忧郁。我们怎么也不能解释，那落叶在风的撺掇下所传达给我们的那一种情绪。只是分手之后，我听到你的足音和落叶混在了一起。春天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耳语，而脚下的落叶却提示冬的罪证，一种阴暗的回忆。深刻的震动使我们的目光相互回避，更强烈的反射使我们的思想再次相遇。季节不过为乔木打下年轮的戳记，落叶和新芽的诗有千百行，树却应当只有一个永恒的主题。为向天空自由伸展，我们绝不离开大地。隔着窗门，风向我叙述你的踪迹，说你走过木棉树下，是它摇落了一阵花雨，说春夜虽然料峭，你的心中并无寒意。我突然觉得我是一片落叶，躺在黑暗的泥土里，风在为我举行葬仪，我安详地等待那绿茸茸的梦从我身上取得第一线生机。